转眼一生，转身一世。这里是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我是 Kevin， 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。先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，导演武士贤携都市喜剧反转人生再度喜气归来。片方呢近日重磅发布了首款概念海报，并正式公布主创阵容，夏雨、闫妮、宋茜、潘斌龙组成了笑匠天团。令人兴奋的是呢，宋茜呢也作为特别出演惊喜加盟，在曝光的首款海报当中，漂亮的领带和破洞的袜子、时尚皮鞋、西裤和这个简陋的大花裤衩都充满了极强的喜剧味道，如同人生的 A 面 B 面经常共存，也时常会意外反转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莫文蔚 Close to You。 这里是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。 对我们来说，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。 Music 40，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，只在 MyFM。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 Close to You， 这里是 MyFM 10.5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来关注一下娱乐消息，黑人陈建州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王力宏和林俊杰弹唱的视频，配文说谢谢王力宏和亮倩举办的圣诞 party， 还可以听到和林俊杰难得的合作，让大家有一个超棒的圣诞节。视频前半段呢，林俊杰边弹琴边唱歌，王力宏呢则是一旁在弹吉他伴奏，后半段则是由王力宏主唱，两个人不时默契对视。这首圣诞歌曲 White Christmas 在两个人的合作之下也是尤为动听。那么过完圣诞节呢，马上就是新年的到来了，不知道在新年演唱会上会有多少难得一见的明星的合体演出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田馥甄灵魂伴侣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现在 MyFM 100.5。 是。

首《我应该去爱你》，随时在新航音乐，这里是 MyFM 10.5，我是 Kevin。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，距离跨年晚会呢还不到一周的时间，东方卫视正式宣布陈奕迅确认加盟2017梦圆东方跨年盛典。此前东方卫视就已经陆续公布了王菲、莫文蔚、费玉清、赵丽颖、张艺兴、张继科、唐嫣、罗晋、罗志祥、朗朗、吴建豪、欧豪、吴莫愁、孟佳等加盟，与观众一起一路一起跨年。让我们来期待吧，也是期待其他卫视也会有更加惊喜的阵容来陆续的公布。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文森叔、王力宏《公转自转》，随时在新航音乐，尽在 MyFM 10.5。 Music Forty， 你好，我是杨千嬅。 先唱，这有两个二维码，我扫一下。

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 自水木年华的一首一生有你。北京时间来到了21:44，这里依然是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很多人呢都有过烧心的感觉，美国预防杂志盘点了能够缓解烧心的好食物。第一是姜茶，可以将一小块姜磨碎用开水冲服。第二是香蕉，香蕉会在食道内膜上形成保护层，缓和不适。第三是燕麦，它富含节奏复杂的碳水化合物，可以抚慰胃部。最后呢就是豆类，吃红豆、绿豆等豆类食物呢可以减少烧心症状的发生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 Justin Bieber What Do You Mean。 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an 100.5， 好歌播不停，好礼送不完，就在 MyFM 100.5。你好，我是蔡依林。 What do you mean? Hey, yeah, when you don't want me to move.

怎么能说忘就能忘？可怕的欲望还躲在心里回荡，想退让就别太勉强，相爱一场，人生有多少时光，相爱一场都成为一世的过往，可笑的倔强，撑着不承认绝望，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。许过的愿望，等时间的散场，这结局欲盖弥彰，我们该怎样去原谅？相爱一场，我们会遇见多少相爱一场，怎么能说忘就能忘？可怕的欲望还躲在心里回荡，想退让就别太勉强，想人生有多少时光，相爱一场都成为一世的过往，可笑的倔强，撑着不承认绝望，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。 来自王铮亮的一首《相爱一场》，这里是猫 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那么继续来为你请出的呢，也是有着天后称号的那英，在1999年呢发行了专辑《干脆》，和上一张专辑打着征服旗号，却讲述了一个悲伤的被征服的故事相同。这张专辑呢，十首歌讲述了十个和“干脆”两个字没有关系的哀怨缠绵的爱情故事。在世纪末盛行的种种或迷乱或张狂或颓废的心态，在那英的专辑里踪影全无，而她呢也是悠然自得地充当着台湾式小女人的代言人，被当我们在新兴人类喜爱的劲爆舞曲当中被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，不妨来一起来回味一下那英干净的歌声和优美的旋律，也不失是一种享受。马上为你送出这张专辑当中的《愿赌服输》，来自那英。随时随心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0.5。 闪烁，想找个完美的

night, hey, you are, oh,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.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.5，我是 Kevin。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呢，是由娃娃作词，陈国华作曲，分别收录在彭佳慧的《敲响我的头》和高胜美的《刻骨铭心》当中。那也是在台湾和大陆这个轰动，也帮助他获得了新加坡最欢迎女歌手奖。在彭佳慧从这舞台上卷土重来的时候呢，一首《相见恨晚》也让他技惊四座。马叔来自彭佳慧，《相见恨晚》。 想 清晨的微风，午后的阳光，傍晚的街灯，夜空的繁星，无论何时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。 来自严爵的一首好的事情，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说到校园民谣呢，可能我们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老狼，他的歌声从90年代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啊。虽然说面容已经苍老，但是每当他的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起我们所有的青春都融汇在其中的校园时光。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这一首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，随时最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.5。 四十分钟好音乐不接断，一会儿接着还有更多好音乐哦。是 Gary 曹格。

想这就要到站了，我的耳旁还在回荡着，那些你成为我的过客，忘不了暮色中回眸的你，躲不掉明月下过的雨，我无法追寻你的足迹，就让我在孤独中远去。有没有你还是那个我？有没有你还一样的过？像晨曦一样火，不必在意我的爱与热， 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，眼看感情的 来自王菲的一首《我也不想这样》。这里是 MyFM 1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凯文。很多朋友呢，可能在中午吃饭的时间比较短，所以说就习惯狼吞虎咽，那这样是不好的哈。美国某大学你就说，咀嚼不细，胃肠负担加重，患上食管胃食管反流的几率会大大增加。而日本专家也说呢，吃饭太快无法激发脑神经活动，人会变笨哈。而且在吃饭的时候，如果吃太快的话啊，大脑无法及时处理这种信号，会吃得更多。其实细细的品味每一口食物的味道，也会增加我们的幸福感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您送上来自田馥甄小幸运。随时在听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.5。 iPhone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越听越精彩。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。

来自郑秀文的一首舍得。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.5，我是 Kevin。 北京时间来到了22:53，继续陪伴你一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。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，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，微信号码是 TG 下划线 MyFM 100.5，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咯。OK， 我们继续来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可爱的有事吗，来自大嘴巴。我们下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。 优美旋律绕耳畔，思想快乐透心田。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歌多话少，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，我在 Music Forte 等你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。 My FM。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成了谜。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，我会告别，告别我自己，因为我

这些双人床黑咖啡，至少有人有个人来陪，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说我傻，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说说心里话，我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啦啦啦啦啦，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回想他，我会一直拥抱着你，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。 正午的骄阳，秋夜的凉爽， MyFM 100.5 与你相伴，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。 哦、人都应该有梦，有梦就别怕痛，有雷声在轰不停，雨过今夜里看不清，谁记住狂飙紧握一身决定我想去哪里，往天堂又跳过地狱，也不恐惧不逃避，这不是脾气，是所谓志气与勇气，你能推我下悬崖，我能学会飞行，从不听谁的命令，很努力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， 自张韶涵的一首《淋雨一直走》，继续陪伴你一往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，我是凯文。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，天气今天夜间前半夜多云转阴，后半夜到明天阴转晴，微风零下5度到3度。那么冷空气的影响呢，未来三天的气温将持续偏低，明天早晨的最低零下5度， 北部的包邸、北辰等地呢，最低零下9度，全天感觉寒冷，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保暖哦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温送上来自李玟《滴答滴》，随时在线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0.5。 品质音乐为你选择。 放纵的贪玩，

熊熊，一部是王家卫监制、梁朝伟、金城武两大男神重聚的《摆渡人》，另一部呢是成龙领衔黄子韬、王凯、王大陆、房祖名的红色经典改编的抗日电影《铁道飞虎》。23号上映之后呢，首周末三天分别拿下了2.8亿、2.1亿，位居票房榜的第二、第三名。《摆渡人》呢，在口碑两极的情况下逆水行舟，三天也是稳坐单日票房冠军。这几部当中，你最喜欢哪一部呢？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萧亚轩《蔷薇》。这里是 My 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不知谁昨夜没有睡，叫醒了那一朵红蔷薇，短短的就在这一夜之间，全然盛开，是如此灿烂，如此绝对。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？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？想起你我还会心碎，鲜红的好像我心中那道旧伤口流的

就会对你特别思念。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，爱你多些。初次相约，肩并着肩一起谈天，和你共度最美的感觉，盼望时间能慢些，让我拥有每一个夜，不管是越远越缺，只要是有你就有一切浪漫的夜。失眠的夜，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。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，我可以看见。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夜，我就会对你特别思念。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，爱你多些。失眠的夜，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。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，我可以看见。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夜，我就会对你特别思念。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，爱你多些。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，爱你多些。 来自张学友的一首《失眠夜》，这里是 MyFM 10.5，随时随心好乐，我是 Kevin，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。歌手魏晨的第八张作品《旅程》正迎接出道十周年的心路历程，今天呢收录该张唱片中的第一波暖心主打《不变》正式发布。作为魏晨出道十周年所打造的唱片《旅程》的开篇音乐之作，《不变》也图绘着魏晨这十年来的沿途风景。魏晨虽然说目前已经横跨电影、戏剧、综艺节目等多元化领域，人气高涨，但他依然是要坚持一年推出一张音乐作品和粉丝们见面。做音乐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，能和大家相识相知，一直走到现在呢，更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。所以，魏晨说啊，会一直珍惜下去，也期待之后更多新专辑歌曲的发布吧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您送上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，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.5。 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像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，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。黄灯了，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背，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。哦，忠孝东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，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灰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。忠孝东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

们曾经跌跌撞撞，拼命追寻梦的飞翔，绝不放弃是心底话，汗水都晒成了愿望。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遗忘，但我继续执着才发现宇宙今天有再多暴风，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，拥抱彼此的天空。谢谢我们放弃这场梦，路的最后是生活。 陪我一起做梦，来自黄致列。这里是 MyFM 1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一到冬季呢，放洋葱在房间里可以有效预防感冒的说法就会流传开来。据说切开的洋葱呢，可以吸附空气中的细菌或者是病毒，但是洋葱呢是富含有机硫化物的，有一定的抗菌作用。但是房间里放入洋葱靠气味来预防感冒的病毒是不靠谱的啊。实验测定也显示洋葱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病毒，所以说呢在平时的饮食也好，休息也好，以及卫生也好，多多注意的话才可以预防感冒，放洋葱是并没有什么用的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郑钧风马。随时再接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0.5。 My FM 100.5。 曲婉婷，更多好音乐尽在 My FM。 My FM。 来自蔡依林的一首《看我七十二变》，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 FM 101.5，我是凯文，时间来到了23:51，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 FM 不眠夜就要接近尾声了，马上为你送出最后一小时，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彭坦和春晓共同带来的《有爱任性》。那么稍后呢 ，My FM 101.5会继续陪伴你一直到天亮，给你带来不间断的好音乐。明天晚上同一时间，我们不见不散吧。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 FM 101.5。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，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，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.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。 心都是借的旅人，在等待。 My FM 100.5. 是